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下午休息之后，今天上午11:30继续召开。由于部分派系对于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仍然有意见，目前仍然持续卡关，直到目前都没有进入名单讨论。民进党中执会稍早又宣布休息，在下午4点恢复开会。国民党下一届不分区立委名单前天傍晚流出之后引发反弹，即使昨天经过中常会前以及会中两次调整，仍然无法平息党内质疑声浪。国民党中央在今天传出名单将会再度的调整，中务也发出明天下午将召开临时中常会的通知，党务人士表示这就是为了再调整名单准备。根据开会通知，明天下午2点的临时中常会主题为如何赢得2020总统胜选及国会过半。党务人士说，由于不分区立委名单接连遭到质疑，党主席吴敦义已经邀请重要的党务人士讨论再调整名单，但仍要中常会通过，所以才会召开临时中常会。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今天到基隆为国民党立委提名人宋伟立加油，被媒体问到前建国造的问题时指出，蔡英文总统在糊弄我们，只是拿国外的设计图打造一个船壳，如果这就是前建国造，那就是把民众的智慧看得太低了。张善政说，我们的国防需不需要前建，当然需要，但蔡英文根本是在糊弄我们，因为前建国造的重点在国造。他说，台湾有没有设计潜水艇的能力？抱歉，没有，是供国外买设计图，照国外的设计图打造前建的船壳。至于潜艇那些重要的系统，像是声纳、电站系统、引擎等设备，台湾有没有能力制造？抱歉，没有。张善政说，蔡英文所说的前建国造到底国造了哪一个部分？他请蔡英文把自治率讲出来以后，再来回答是不是前建国造。美中贸易谈判出现进展，国际油价本周连续第四周小涨。依据中油油价公式来估算，下个星期每公升汽柴油将会上涨一角。根据中油 7D3B 指标油价昨天来到61.78美元，比上周61.46美元上涨了0.32美元。现在预对美元汇率30.453，比上周升值0.054元。依照中油油价公式来估算，下个星期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公升大约各调涨一角。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7点，来到1145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57点，来到2316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成为21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成为29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2点，来到97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9点，来到263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231点。持续逐渐入冬，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冬季流感季节将到，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分3阶段施打。明天开始，首批施打的对象是国小到高中学生以及医事人员。12月8号开始是65岁以上长者以及学龄前幼儿。明年的1月1号开始是其他的公费对象，提醒民众依照时程施打疫苗。明天气温回升，不过下个星期一开始受到了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以及海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气温会再度的降低。气象局表示，下周一、二不只是低温只有14、15度，中部以北的高温也只有20度上下。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掌声欢迎广播女神。 哦，久しぶり！ 哇，真的是好久不见哎、欸。 想念大家， 太久太久， 想念这个空调 哦， 就是这种要人死的温度。 今天已经进入到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突然温度骤降，所以其实今天穿上冬衣以后，总算可以不用披毛毯进录音间了， 因为本身就会穿得非常的厚重进来。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游戏室，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是2:12，你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OT7， 这首歌曲叫做 You Calling My Name， 你在说我的名字，你在叫我的名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哥哥妹妹游戏室第一个小时一样是上班族54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第二个小时是今天是妹妹爱漂亮没错吧？ 哇哦，对啊。 话说妹妹爱漂亮呢，就是玛丽也有把大家的问题都放在 YouTube 上面，未来就是有那个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啊，就说什么我都用什么化妆品，我直接去看那一支。 哦，那一支已经弄完了吗？ 对对对对，接着下来还有几支。 一支而已吧。 有一支唇彩不是吗？ 唇彩就一分钟解决。 然后还有一支关于就是医美的，抽眼袋的这件事情。 对。 嗯，敬请期待。 对。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好时间是2:30，有没有人今天要跟我们543的呢？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偶戏三 雷翻。 雷翻是什么？ 雷队友雷翻了。 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你雷翻了。 솔직하지는너의속마음어제통화해도 AM 자꾸신경쓰이게 Really good 속마음 Got it Alright TikTok It's alright 뒤척거리겠네오늘밤넌인매눈치채는지 baby 너랑있을땐 baby Everything is new 내게 어렵지마 나도예전엔아주 romantic 사람밖에모르고그랬지근데이젠지겨워안에사실다시빠지기가두려워 사랑따윈있긴한걸까그럼영원하긴한걸까이게 저기 나를 버려두고 다시 예전으로 돌아갈 수 있을까. 근데 네가 요즘 거슬러 괜히 네 주변에 난 어슬러 돼. 이게 뭔지 모르겠지만 Let's talk about love. 0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 你是谁？ 我是 Curly。 Curly， 你好。 你好。 今天要跟我们说啥？ 就我上个月我打进来就分享我失业的事情嘛。 嗯嗯嗯。 对，然后就这个月上周去台南贵人散步，玩了一个礼拜。 嗯。 对，然后就是有认识到一个朋友， 嗯， 然后我们去酒吧喝酒， 嗯， 对，然后那个晚上喝了三间， 嗯， 对，然后结果我就喝醉了， 嗯， 蛮糗， 句号。 对，就是要分享这个，然后结果隔天那个网友就直接没联络。 什么啊？ 怎么会有这么不会讲故事的人啊？ 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 就是 你很 不 会把一件事情叙述出来，就是好好叙述出来，跟你传 LINE 是不是你也很容易据点别人啊？ 没有啊，不会、 欸。还是因为现在打电话进来，就是这一个沟通方式太陌生了，太紧张了。 哦，对对，有。 你明明就是据点王啊！ 你这、就是，如果对方也是一个就是牙给他就不回应的人，那你要怎么继续讲下去？ 就会硬，就是尬聊啊。对啊， 哦，他会说个对啊啦，他会说个对啊，好好好，了解 Curly， 所以呢，就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Bar Hub， 然后三间，结果有 Balada 喝醉了，结果呢， 喝超醉超糗了，隔天就没联络了， 隔天没联络了， 对， 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讲失业这件事情呢？ 他要提醒你他是谁，他怕你忘记。 对， 我是失业的那个人，我去台南散心，原本想要散心，想要遇到个朋友，觉得有点兴奋，交到新朋友了，我们就晚上好嗨，喝了三间，就喝超醉，隔天他不理我。 对，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 那现在工作找到了吗？ 还没啊，还没啊， 就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啊，然后把钱花完了。 对啊，这个状态。 那你的钱哪来的？ 钱就之前工作的钱呢、 啊？哦，存积蓄，积蓄。 对对， 了解 ，Curly，、yeah. 谢谢你的电话。 好， 拜拜， 拜 拜。Into the unknown。有人在期待 Frozen 吗？ 你呀、啊， 我，我连一都没看过呢。 真的假的？ 真的、啊。 Respect， 真的超 respect。 是吗？ 嗯，你铁达尼也没看过嘛？ 啊，对啊。 冰雪奇缘没看过 啊。对 啊。 嗯，我很多很多片我都没看过啊。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我应该要看吗？ 你说《冰雪奇缘》吗？ 对啊， 看你的心态喽。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ears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light, no road, no rules for me. 2:41的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五四三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闲聊一下。嗨，你好， 你好， 你是？ 嗨，我是亚瑟。 亚瑟你好。 亚瑟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说，就听到这个 Frozen， 然后我有个侄女，她 等一下，第一句我就听不懂，最近怎样？ 你现在放这一个《冰雪奇缘》？ 哦，是 哦，最近听这个 Frozen， 然后呢？ 就是他第二集要上，我都有预告片。预告片不是就是那个女王在海，一直冲向海里。 他从哪里冲向哪里？ 他从海滩冲向海里，一直结冰。你没有看预告吗？ 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 好，总之就是他冲向海里，然后一直靠结冰踩着冰块，一直往大海冲。好，故事就是这样。但是我的侄女呢，看了之后，他爸妈，我有我哥哥他们带他去海边玩，他就学他一直往海里面冲， 然后他以为他脚下会结冰， 对，然后他被海浪冲倒之后站起来，还是继续往里面冲， 孩子就是这样， 好可爱哦， 非常厉害， 又可爱又危险， 就是大人要看好，对，但是孩子就会觉得、啊、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我是 Elsa， 对，他把自己当成 Elsa， 嗯， 对，就是这样。 谢谢亚瑟， 拜 拜 拜 拜。 我开始失去重力，我开始忘目的，我是谁， 怎么样， 我是谁， 你是林中玉， 我是要站向小巨蛋的林中玉。 偶然发现你的轨迹， 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呢，在这周、下周才正式开麦，就是他们明年要站上小巨蛋了，就是宇宙人。除了林中玉之外，阿奎啊、方 Q 啊，还有鼓手小胖啊，以及他们的宇宙大乐队，应该都会一起出现的。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昨天访问的那个大脑地图啊，为什么马克的英文比他们还好？ 等一下，请放尊重一点。 那个，因为 live 节目是这样子的啦，就是你话一讲出去吼，就是他完全没有可以就是一个剪接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起好好的， 你在解释什么？ 为什么我听不懂呢？ 满头的黑人问号，满头的黑人问号。 因为马克从小就培养自己喜欢学习外文的能力啊，他对于求就是 为什么好像越忙越黑呢？ 这个头还不是你起的？ 我们只是好奇嘛，说闲聊不是可以发问吗？ 是闲聊，是闲聊， 啊、 没错啊，没错，没错啊。 哎，你要想马克那个英文能力是一个金字塔等级，他是在那个顶端那边呢，他不是我们一般常人啊。 哇塞，失敬，对不起。 好的，你好好开车吧你，我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再见， 谢谢， 拜 拜。 My name is Mary. I'm 12 years old. I love my job. 之前那是什么？ I lik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like Mufasa when I grow up. 所以如果刚刚是 Frozen 是 I want to be Elsa when I grow up. I can walk beyond the sea. 我只知道咖啡要喝拉巴达。 现在是在写文案吗？听到的歌曲宇宙人的你的宇宙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哦那哦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谁 我是 Joanne 嗨 Joanne 好紧张哦 深呼吸 好紧张很开心又打进来了 今天要跟我们五四三什么呢 我想要抱怨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情 哦 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做某个服务业的工作然后只要服务完客户的时候都会被客户评分 嗯 然后客户就是在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个评分比如说就是在每一个技术部门都会有个评分 嗯 然后某一次呢就很不巧的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同时都被评分到五分其实五分也没有很低就是他满分十分、 嗯、五分满低他你在说什么好然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五分满分十分中间是五分再来是零分然后再来是负十、 哦、 还有负十 哦就是这个集聚就对 了哦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零到十这样 子不是负十就是非常不满意、 哦、OK 然后满非常满意是十分 OK 满意是五分这样 子所以中间还有一个负五吗 没有， 就四等级，然后 是五通就是零分这样子。 哇，这个问卷设计 十五零负十， 这个问卷设计就 愤怒直接吹到最高。 对， 这个问卷设计不走，这个是蛮特别，我是没有遇过这种问卷设计，对，四个而且是不对等的。 对， 就是你有好， 就是好像强迫客人写好跟满意跟不满意这样。 就是一旦你愤怒，我完全理解你的愤怒，我让你给最多的愤怒值。 没有有点不满意这样子， 我这个没有一个超级不满意。 对，然后好，就是那天就是发生了，就是我服务完客人然后别的同事也服务完客人隔天呢我们就看一下问卷就是看我们的评分是多少、 oh. 然后很不巧的就是刚好我的 team 跟我同事的那个 team 我们都刚好是就因为我跟我同事都是造型师然后我们各自一个 team 这样、oh. 然后我们都很不巧被打了五分 嗯、 oh. 然后但是其他我的 team 的那个其他的同事呢被打十分、 嗯、 然后他的 team 的同事呢也都被打十分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的主管就来找我们 嗯 就说哎你们是不是要自我检讨一下为什么别人都是十分你们就是五分呢、啊、这样子然后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也都是就是这样子一如往常好好的服侍客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头雾水看着主管结果打开了那个问卷调查以后呢主管再看了一下说哎、欸，那为什么我也被打五分那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自我检讨一下 可是他应该发现也觉得有点糗吧 对他也说啊怎么这样什么什么就这样开始在讲 所以其实基本上只是遇到那个客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吹到满给十分啊、嗯、有些人就是 喜欢扣一颗星， 对，就有五颗星，我就是不给五颗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有蛮多人这个样子、欸嗯，尤其台湾。 就是，可是因为其实那客人这样，老实说，他还蛮认真的在做这个问卷的，因为他有真的针对个人去做评分、嗯，就比如说、嗯、哦，他对这个人他是满意的，对另外一个人他觉得普普通通这样子，对，就是觉得我主管也蛮好笑的。 好的，发泄完就 let it go 吧 ，let it go。 好的，谢谢 Joanne， 谢谢， 拜拜 拜拜。 但我还是对于这个问卷设计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惑啊，因为当你把它赋予值，然后输进去以后，这个问卷做出来以后会让你很难得到一个好的评判标准跟机制啊。 但他们真的是想要一个这么准确。 我觉得他们背后没有输入资料库。 对啊，他可能只是觉得 就马上看一看 而已。我们是有评分的哟，你可以就是在上面写下你的感觉哦，我们会参考哟。 了解。爱过，爱过，爱过。 待てね。间谍放送。只有爱能够穿越一切。Joanna 王若琳。跨时空演绎，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到午夜时分，又何必常相依？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你心。结合60年代 Switch On 电子迷幻乐风与真实管弦乐器，歌颂戏剧化的女性爱恋。复古全新专辑《爱的呼唤》，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与 AIT 当邻居，入境使馆特区双湖会。德安百货原址在最具内湖风华的至尊地段，繁华再升级。双湖会，双塔至镇建筑，400平私人会馆，内湖人最想收藏的地段。双湖会。63/75平，千平帝王，传奇地标，2791-8899，经典落成。 初秋微凉，浅尝历山黑布红叶之美，登泥土原，赏枫红云海，乘缆车，俯瞰大地惊鸿，米其林星级景点，赏秋风初雪，双景并存。 秋の雪、历山黑布。 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10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你敢问下，记得厝内面头一台电视机吗？对黑白电视到彩色的迄种感动吗？ 台北市立国乐团与全民大剧团携手勾起怀旧综艺魂，重游爱情歌曲《包青天》《楚留香》，一首首经典电视连续剧金曲及广告配乐，串起人生的欢乐与回忆。我的旁白人生，12月21号到22号，国父纪念馆2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9.2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9.2 首白噪音，关掉周围的搜寻，让沉默变咒语，幻想电流通过你，感应有人感应你，收留一只黑猫咪，它眼神反而懂你，活在自己的世界，让人追踪不到你，放慢呼吸，想象时间暂停，这一刻不用谁懂，在你最烈的时候，痛也不说，别让人发现 2:57，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Night Keeper 守夜人，这首歌叫做活在自己的世界。 前一阵子小日子的杂志在做关于失眠夜晚，竟然没有守夜人在里面， 没有访问他们，对不对？ 对，他们在失眠，因为他们团名都叫守夜人。 对啊对啊，但访问了我们 我们是摧毁夜晚的人。 对，就是说什么守护夜晚人，不是我们是、 哦、不好意思，我们 是让大家就是夜晚开开心心的人。很棒哟， 方向错了。 待会下个小时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两把锁，想到你叫妈妈，不是最终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林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林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林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华语影坛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等等， 终于有了金马奖。 电影就是应该有一种爱的力量。 第一次站在国父纪念馆，不是演舞台剧，而是拿金马奖。 可以拥抱你吗？ 11月23号，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下午5点半星光大道，晚上7点颁奖典礼，邀您共同见证华语电影的年度盛事，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昨天公布不分区名单，引发党内强烈反弹。国民党今天发出通知，明天下午将召开临时中常会，主题定为如何赢得2020总统胜选及国会过半。党主席吴敦义今天出席活动前受访证实，明天举行临时中常会是为了要调整不分区顺序。他也表示自己的名次会往后调整。媒体追问是否会调整到安全名单边缘，吴敦义笑说明天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宣布竞选主视觉是蓝天在线台湾 UP， 主视觉是由 UP UP 构成整体 logo， 色调为蓝白红的国旗颜色， U 代表 YOU， 象征每一个人民，而图案里面有台湾，象征每一个人心中都热爱台湾。 P 的图案则是一个箭头直接从中间穿过朝上，象征韩国瑜的穿云箭。台湾要翻转，台湾必须要提升，台湾经济要起飞，凝聚全台湾人民力量，带动台湾向上。韩国瑜说，台湾跟穿云箭的组合代表大家内心的期待，合在一起 UP 代表2020改变台湾，不能够让台湾忘记世界，世界忘记台湾，他要带领着台湾起来，全民向上，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不断的扩大，香港教育局今天宣布，有鉴于堵路以及阻碍交通状况持续，而且范围扩大，基于安全考虑，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跟特殊学校，明天开始到星期天17号继续停课。香港教育局说，在上课日停课期间，学校必须要保持校舍开放，教职员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之下必须要返回学校，照顾在学校的学生，跟家长保持沟通，并且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安排学生返家。香港反送中抗争不断，为了安全，中学以下学校今天全面停课，大学课堂基本上也都已经停摆。教育部长潘文忠今天表示，教育部已经联系国内各大学，视学生需求进行学习衔接安排。国内多所大学都表示欢迎台生回台。台大校长管中敏说，校方已经在讨论可行的做法，协助在香港台生回台的学习衔接就读。目前已经有多所国外的姐妹校跟台大联系，他们要去香港交换的学生希望能够转到台大，台大已经决定接受。而清华大学正在清点学生宿舍可提供的空床。成功大学表示，如果有学生希望进入相关系所，校方尽力协助。交通大学也欢迎台生返台到交大就读。学校呢，也将会近期向教育部专案申请转学的方案，在下个学期正式实施。而东华大学将会申请提供在港台生回台就学安心专案，包括旁听、随班复读以及研修学分，而且本学期结束之前，学杂费、住宿费全免，下学期再向教育部申请转学方案。米其林指南今天下午宣布，2020米其林指南除了台北之外，将纳入台中，成为第二个受评鉴的城市。米其林指南指出，台湾蓬勃的美食能量令人惊艳，2020开始将从台北扩大到台中，希望借此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丰富的饮食文化。米其林集团近年来积极拓展亚洲市场，除了日本、港澳之外，2016年陆续在新加坡、上海、首尔、曼谷等地推出米其林指南，并且在2018年3月14号公布首本台湾红色指南《台北米其林指南》，是全球第31个、亚洲第8个发行红色指南的城市。

Can I flow the flow? You let me know. Can I flow the flow? Thunder Brown representative, Hill Sun Killer K. Yes, yes, yes. I got this. Let's go.날 바꾸지 못했지 바닥도 18년이 넘도록 난 파천하며 지켜왔진 알아온 것들을 안 조착된 구름 유행 남 따라가는 불효하냐 따라오게 해 너간의 움직임 내 흐름 삶이 쓰리써로 난 잘 안에 안주다미 굶주린 사람처럼 난 여전히 박자를 타지 헐렁한 흐리 골반 아래 흘러내리는 바지 내게 반듯하지 이게 내겐 올바른 옷차림 17살 아이 첫 마이크 잡은 그때부터 지금 이 순간까지 힙합 바라기에선 지켰지 내 아이디 밑밥 가라지 입맛대로 다 말하지만 시간 지나면 you see 적당히면 또 깊은 태 적당히 해 기름칠 I'm cooking this shit 맘 멋대로 내 안발이 눈치 You stupid give me rapper 너네 못 내 이 느낌 You gon' miss me when I'm gone Like a groupie or pussy Can I flow to flow Can I flow to flow Yo, yo3:10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是2019年11月14号星期四下午的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 前一阵子呢我直接把我朋友爱漂亮的心给摧毁了他传了一张照片给我说请问我可以买鬼灭之刃的外套吗我说不可以 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当然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买鬼灭你自己可以穿酱太的寿司你不准人家买鬼灭之刃你自己穿 potato head 酱太的寿司是我自己买的吗 哦是 您送的 哦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鬼灭之刃的外套是你买的送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你自己主动去买这个非常非常短期的 我有个问题是差别在哪里我对啊火影忍者现在就算终结了我不能买火影忍者的衣服吗 哎哎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异性 Naruto 酱太的寿司也算是一个传奇、 嗯、哦所以经典 经典 啊鬼灭之刃现在真的是一个小浪头哎、欸、 是吗 而且他那个格纹他那个格纹有多显眼一看就知道鬼灭之刃你穿那个穿几次人家就看腻了 你从10年后的眼光回头来看这件衣服你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在浪上 你现在是对于鬼灭之刃的未来形势看好就对了 没有因为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国外的算是精神导师之类的吧、嗯、然后他就列出一张图然后这张图呢就写了说2008年是 Facebook、嗯、那个时候大人说哦那是学生社团在玩的啦、嗯、就是因为 Facebook 一开始就只有几所大学的学生可以注册嘛、嗯然后他又说接下来是什么2000几年然后可能又出来什么 Twitter、嗯、然后接下来一几年出现了 Snapchat、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都会说啊那就是年轻人在玩的啦、嗯、啊那就是屁孩在玩的、啊嗯、然后就说什么2000多少年出现了 Instagram、嗯、我说那个是不会啊那不会红啦、嗯、然后就你站在现在回头去看那些东西、嗯、都爆红了然后他的那个重点是说不要小看2019年的抖音솔직히말해서 지배할수도있지그래도어차피抖音是真的蛮强的啊 是哦哦因为他可以一直做特效有没有 然后他会把一些东西给炒作起来我没有分享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没有 就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然后我就我讲过啊嗯就是大家会说哎、欸、你是广播主持人、嗯、你负责不播歌啊你拿你的手机出来播歌啊、嗯、就大家聊天有那个趁月在下面、啊嗯 嗯、没有你没讲过 然后我就反正我就随便挑比如说某一天然后我们播个歌单嘛、嗯、就播就大家都听得就还 OK、嗯、但在一轮的歌单也许40分钟过了之后中间有个人就是真的受不了说、嗯、可以不要再听这些嘛我就说哦，对，你不喜欢这个曲风吗？比如说比较电的，比较有点慵懒的、啊啊，然后什么？他就说、啊，对啊，你可以放一些抖音上面的歌吗？啊、我就这样，哦，我没有研究，我也不知道抖音在红一些 什么叫做抖音上面的歌啊？ 就是抖音，它可能一些影片，然后你会很常听到那一些歌曲或旋律吧？啊、因为他就说，能不能播一些抖音上面的？嗯、啊、嗯，我、嗯、就。 苦恼呢 还是下一次我做一个 抖音专题 对抖音歌单、嗯嗯嗯、抖音到底红什么歌啊 那真是一个另外一个新世界因为有一次我在搭车的时候然后开车的运将大哥、嗯、 然后他就听的那些歌就是我完全都没有听过 的， 然后那全部就是对岸，就是都是中国的歌， 嗯， 然后中国的流行歌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流行，就很像我说不上来，对，就是全部都是情歌。 我跟你说，有超多对面的抒情歌，就是我们真的都没有在听， 对， 可在那 计程车界吗 ？Uber 界 没有，没有，就是有在 follow 的人很追吗？真的假的？ 光是三国志车上的人，就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听歌族群啊。比如说像就是其他人会跟我分享说，哎，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好听，然后什么的，他连播了三次，然后说现在正红，每个人都在唱 cover 什么的，他在连播五首， 全部都没有听过， 我都没听过，我真的都没听过。 然后那一次我就在坐车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么多的情歌，然后他的编曲都是非常非常阳春， 嗯， 就是反正就很简单可以做出来， 就是很洗脑，就是让你可以很容易哼唱、啊， 对，很容易就可以跟着一起唱，很容易学的歌曲，嗯、然后词也就是写一些情啊、爱啊、嗯、我爱你啊、什么天长地久啊的那种东西，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要问说，这些歌我真的都没有听过，然后。我很想知道这些歌是什么歌，然后你怎么取得这些歌的？ 嗯， 因为至少在台湾、 嗯、 日本、韩国、美国、嗯、英国，就这些我熟的市场、嗯，我是绝对听不到这些歌曲的，嗯、所以我很好奇哪里取得这些歌。他说：“哦，那个拍卖网站上有卖啊， 卖什么？ 就是一个 U 盘。”U 盘里面呢，就是有好几 G 的歌曲。 这不就是以前我大补帖吗？ 对。 啊，问题是我还要把它接到我的电脑上听这些歌。 不是电脑上，他开车啊。 哦，就直接接上去。 直接可以用，他就专门给开车族，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听的歌。 情歌 U 盘。 然后我在想说，哦，原来有这种商机。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智慧财产权也不怎么抓或什么之类的。 嗯。 我还是觉得很可怕、欸。 我目前这个 follow 到最新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什么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这是我接触到最新的了。但明明它也很久了 啊，对啊，这个是好几个月前你不在的时候我放的、欸 啊。对啊，可是我就说我那之后就是朋友跟我分享那么多之后，我只有对这首歌有印象，就是我知道你放过，然后我们还讲过这首歌的歌名，然后干嘛的，其他我就完全没有印象。歌曲听不完，老实说，歌真的听不完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彩妆保养品也是用不完。 嗯， 就是我说牌子、以牌子跟类型来说，真的太多你没有用过的东西。 Katia 上个礼拜他的朋友就是又来我们家，然后反正就是Katia 就是一个很喜欢跟人玩游戏的人。 嗯， 然后他就说， 他不是在玩主持游戏吗？ 对。他们玩主持游戏玩了超久，我在房间听了就是冷汗直流。 他又问了什么？ 他问很多，从一开始进门说啊，我们欢迎就是这个名模什么之类的，玩很久，然后再问，我就觉得哇、哦，这好。我今天讲不是主持游戏，在主持游戏之前，他们先玩了画画游戏， 嗯， 然后就我负责出题，然后他们负责抽题目， 然后 就画给彼此猜这样子。画了几题以后，他们就是啊不好玩不好玩，然后就他们都画不出来，然后接着下来他们就玩冰果， 嗯， 那个冰果牌呢，就是以前我们的青春冰果室， 嗯， 所以是改良版的，就不是你写数字的，它 写人，比如说出过五张唱片的人这样 之类的、嗯，对对对，然后他们其中的一题就是彩妆保养品， 嗯， 的品牌， 嗯， 对啊，请继续。 哦，反正上礼拜不是我的脸大烂掉嘛，因为用到了其中一个品牌的一项产品， 是， 然后就是那个让我大烂脸的产品，我 PO 了限动之后，就是获得了史上最高的回复率以及询问率， 哦、 比任何你 你真的觉得很好用的东西的回馈都还要多。 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有负面情绪驱动的嘛。 对，负面情绪驱动。 啊， 我下次要 hashtag 这个。 对啊。 然后呢，然后 也有很，我收到非常非常多，好像把我当妈祖一样，就是感谢说，感谢佛祖你以身试产品，然后让我知道这个是有风险存在的。 哇，你神农氏啊。 对，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我成仙了。 hashtag 神农氏， 就突然有点兴起，因为我还有很多的试用包是我没用过的，我就开始想要开启我试用产品之旅。 不好吧？ 对，但那个念头我想了几天之后，我就 好吧， 我就打消了，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的烂脸，因为烂脸平均大概要花 一 个 礼拜 康复，就是一直试下去也不是办法。 对啊， 但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很想做，可是又不敢做的心态，导致我现在那些东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就我现在手边还有好多待用的， 嗯， 就我很想分享，可是我都还没有用过。 因为你的肤质很脆弱，所以其实不应该以身相试， 嗯， 实在是太恐怖了。 嗯， 可是如果你的肤质很坚强的话，你去做这个实验也没什么用， 因为什么都摧毁不了你。 对啊，对啊。 所以你最近有用到什么你觉得好用的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吗？ 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555。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 我是小小猫， 嘿， 小小猫， 嗨，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吗？ 那个，有一天我学妹跟我说，凡士林后涂嘴唇很有效，我就涂了，结果超有效的啊！ 这个真的很棒， 真的，哦， 因为它是最天然的护唇膏啊， 而且超便宜，而且一大罐， 嗯， 开心， 哦， 嗯。 就是如果你白天不是一个很 勤补护唇膏的人， 就你睡前后敷凡士林是最 后敷要多厚？ Okay， 小猫你有多厚？ 手指勾一下，然后涂在嘴唇上。 手指勾一下，就是我滑一下也是一下，我深挖一坨也是一下， 就是不是薄擦一层就有， 有一点深挖，又有点不会太深。 这什么 讲的没讲一样？好，谢谢你，小小猫。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 啊，我都只有薄擦一层。 可是你是一个很勤劳擦护唇膏的男生呢。 你说相较之下是不是？ 对啊，所以你晚上根本不用在乎你有没有厚敷。有时候是因为隔天你可能有什么事情，或是你那个状况特别差，急救的时候也可以厚敷一下。 星期四下午的美眉爱漂亮时间，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

得到귀여운눈으로나를확인해줘요나를만져봐건지뻑뻑살아있나나를가지고맘껏놀아줘요당신을향한내마음이에요나를만져봐건지뻑뻑살아있나나를가지고맘껏놀아줘요 下午的3:33:33，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我的爱团 Sultan of the Disco， 这首歌叫做 The Slide。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的下午呢，第二个小时过后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你爱漂亮吗？你想要漂亮吗？你想要 Stay Fit、Stay Beautiful、Stay Pretty 吗？最近有遇到什么样很酷的、有用的，不管是方法还是课程？还是保养品商品，都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或者呢是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最近呢，开始尝试了做一项新的运动，这项运动呢叫做空中瑜伽。然后呢，因为目前才上一次、两次课，所以也还没有体会到什么样的就是 特别的感觉， 就自己身体上面的变化。哦、我觉得在心灵上面、意识上面的那个变化很强大、啊嗯。因为其实，在以前在做瑜伽的时候，我一个关一直过不去，就是倒立这件事情。嗯、然后有些人会害怕倒立。然后会觉得，哦，怎么办？会没有办法，或者倒着看世界，有点恐怖或什么之类，或者会不会脑溢血什么之类的。但我是很想要倒立，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哦，就一定要辅助。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空中瑜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上面就是有一条布、嗯，然后那条布就是你坐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倒立这件事情。嗯、然后，空中瑜伽的那个心灵启发其实就是。嗯，你就是要全然的信任这一件事情，然后全然信任就是那一条布可以撑起你、嗯，然后还有，当然你做到如果比较进阶一点的动作的话，你也要相信你的身体是过得去的。 啊，因为有时候人讲说我不能放手，那个很可怕，他撑不住。 对对对对，或是有时候就是真的太仰赖自己的手，或是太仰赖自己的。脚或者那些支点什么的，可是其实就是你完全的放开，嗯、就是那条布它就是撑你撑的好好的。 哎、欸，你空中瑜伽那个布是不是要拉比较高啊？ 对， 不然你就会一下就到地了。 对，在天花板那个、嗯、最高那个，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身体上面也是，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的筋不是特软的，就筋不开，所以有些动作就是你会觉得哈这样，老师很轻松、可是我做就是。不对啊，我的手跟我的脚离得很远，他要我的、左脚到另外那一边，可是我现在离超级远，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啊。嗯，但其实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转弯，就是你其实是不认识自己的身体，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可以做到那个样子。 你都穿什么做空中瑜伽？ 我都穿肉胎衣啊，李小龙装。当然呢，那个空中瑜伽这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哦， 吓一跳。 还有就是那个布啊，有时候缠到自己脚上，蛮痛的。 真的吗？ 对啊，你转好几圈的时候，还有你的胯下会 卡蛋哦。 好像不是卡蛋哎，就是那个你知道毛的摩擦力、摩擦系数过高，好痛。 有吗？ 然后，所以第一堂课，因为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去的，我应该要先上比较初阶的。可是我第一堂课就是没有办法去，所以我只能就是先怎么算是补课吧。就去跟那个比较进阶的班。然后去上了以后，我就问老师说：“老师做空中瑜伽是不是都一定要除毛？” 那老师说什么？ 老师就、 你穿短裤做空中瑜伽啊、 长裤啊。 那怎么还会磨到毛？ 会啊， 为什么？ 袋子在这边啊，你找不到啊。 可是不管那个空中瑜伽的布怎么摩擦你的身体，可是你身体都有布料做阻隔啊，那个还是会 是、啊、还是会戳到啊，就像我现在戳你，你现在还是会觉得被戳到啊，就戳你还是会觉得被戳到啊。 布又不会戳我，它是鬼布是不是？ 不是、啊、布跟布中间，就是因为我在扭转动的时候，我在磨在弄的时候啊，他们扭的时候啊。 我个人空中瑜伽的体验，我过不去的还是就是脑溢血那边 啊。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 倒立很久。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要炸了，我下一秒我就七孔都要喷出东西来。 是哦。 我说老师，我不行。然后就是很多地方整班也只有我在叫出来，我就觉得那股。奇怪，为什么你们都会憋得住啊？我那股气在我胸口，我不出来不行哎、欸，就是 那股恶气。 对，就是当我要伸展或是你往前的时候，我就这样，但是同学 全部都很平静。 对啊，那个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不喊出来，跟你不把气弄出来的时候，你是下不去的， 会内伤， 你是贴不过去的、欸。哇，每个人会感受到的东西不一样。 哦，有啊，那第一次做完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有说。哎、欸，你们夫妻两个人倒立的时候都没有叫哎、欸，然后我想说，这个是需要叫的吗？不用叫 吧，所以大家都有叫吗？ 他们说他们在学的时候，可能有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 对，有很多人会就是啊，我不行 啊之类的。 嗯， 可是因为我不一样，是我本来就已经很想要倒立，我只是一直就是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可以这样翻过去，那种感觉会很着迷、嗯。 你什么时候拍一支你做空中瑜伽的影片？ 等我真的变厉害一点再说吧。反正那一天第一次上课，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维持着倒立着。 你跟我的火星小孩有什么两样？ 对、 啊，我的火星小孩在上学， 对， 他就是在公园一直倒立。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带好，这与这个地球 我会飞走的。 对啊。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其实，在那一次上课之前，其实我的情绪是很低档的。 嗯， 可是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了空中瑜伽跟倒立的关系啦、 嗯。 可是接着下来，我就是有差不多四五天的好心情， 而且维持这么久， 而且那个心情是非常好。那个心情是，就算我犯了一些错，比如说太晚出门、嗯，然后自己的时间管理没有管理好，或者在 App 上面遇到智障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都没有办法抹灭掉那些好心情，就是我很快就可以跳出， 连我都摧毁不了你。 就是我很快可以跳出那个情绪，然后说，哦，不要让他摧毁我的好心情。 待てね。

听说从前那个海边约好某天去走一回，我不害怕往前，只怕后悔，可是再也没有走到那天。刚刚掉的眼泪刚刚才发现，刚刚掉的思念刚刚说再见，从此我被关在这个小房间，天天猜天天问是谁先改 是本周的 UFO MVP， 时间来到了3:54，也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接着下来呢，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就要明阿仔再见啦，我们就要明天见。所以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明阿仔》。不要忘记你很棒 ，You're awesome。我们就明阿仔见喽，拜拜。 明阿仔，明阿仔。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伫你的乌托邦。明仔载，明仔载，我嘛不知，有你的明仔载，我会笑。期待明仔载，明仔载，无风台，明仔载，明仔载，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伫你的乌托邦。明仔载，我嘛不知。 音乐全主打， 吩咐了时间，进入吴青峰的失忆症。